大家好啊！今日咧，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咸湿嘢嘅。咁咧，我就系狗护士，咁有阿花哥喺度啦。咁咧，仲有就系、是、开台两位女仔，一个就系阿 Poey， 一个就系阿大只妹。咁咧就因为我哋两个男仔喺度讲嘢夹剑就唔好听啦。咁揾翻呢两个美艳动人嘅女仔同我哋倾一倾，就即系 好假啊！你讲 假啊！好女仔讲 咁啊！ 你讲啲咩？哇！请咗两个好大波嘅女仔同我哋倾偈，花大下 佢。你讲咗节目名，快啲讲。 咁咧，呢个节目名咧就系阿花哥由你介绍啦。 话说咧，喺我哋咧以前做 show 嘅时候咧，咁 iTunes 咧里边有个排行榜嘅。咁咧，我哋个排行榜都唔差嘅，我哋成日都榜上有名嘅。但系上面成日都有一个节目咧高过我哋嘅。那个节目咧有个 icon 写住开台嘅。我心谂好唔锯啦，哎呀呢啲咁嘅大团体啊喺度欺压我哋啲小网民啊，跟住嗰个节目咧就写有个 blog 嘅， 有 blog 咩？ 个 icon 开 台啊，个 icon 系个 bra 嚟噶， 系有咩？系啊，有个 blog 喺度啊，跟住咧我就话吓咁鬼衰嘅嗰个就系呢两位小姐 host 嘅节目啊，就系女人私密档案啊。 哦， 睇我哋几俾面你。 哇，真系正 啊！我想喺 before 开始呢个节目之前啦，其实唔系开始咗啦，对唔住。我想系喺呢个之前咧，我要讲咧，其实我觉得你好冇诚意咯。 啊，系嘅， 系边个？ 我觉得狗护士好冇诚意咯，同牛医生极度冇诚意咯，劲嬲咯而家。 唔好意思， 我帮牛医生兜一兜先。阿牛医生咧，其实咧就真系好有情，好有义气嘅。不过咧，佢可能听咗阿朱玲玲咧嗰首歌啊，讲呢个铁柱磨成针啊。所以成日都走去金鑽咧嗰度磨尖嘴啊，所以唔得閒 啊。唔關事啊，因為牛醫生咧佢出唔到樣嘅，因為佢係呢個城中名醫，基本上一出樣大家都知道邊個死緊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冇誠意嘅係冇誠意在咧。你知唔知道我哋要唔要？我可唔可以爆響口？我話俾聽眾聽，我哋而家用緊咩方式錄音㗎？ 得㗎，得㗎，得㗎，因為都好土爆。 OK， 唔係咁，其實咧呢一個嘅事源咧，查實本身咧，我哋其實譬如兩先咪講緊啦，同牛醫生嗰回事啦，其實喺某程度上咧都會有一啲相似嘅地方。我覺得啊，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其實我同阿大隻妹咧，某程度上都豁咗出去嘅，即係豁豁地啦。咁以往我哋都好驚話俾人認到啊呢啲路落啊，咁但係即係我哋某程度上都 OK 放得開，咁但係反而係我哋嚇而家係完全見唔到面嘅嗰兩位男子用個電腦透過好孤獨地兩條女加一個電腦，跟住另外咧係冷冰冰 啲蒼涼嘅感覺， 加啲電車男啦， 加一部電腦係兩部。电脑咁样录音啦， 系 咁，我觉得完全系冇，即系你明白冇 feel 咯，即系见唔到真人啊，明白吓？ 对唔住， 我又中意打真君嗰啲啊，明白？ 打真君中意啊，我都 唔系，其实我哋个样好简单嘅，一个似黎明，一个似刘德 华。屌你啊， 花哥，谂唔到你啊，我都 唔系啊， 你咁样谂我哋咧，你就会觉得好兴奋噶啦， 唔得唔兴奋啊，听到都唔兴奋啊，有 channel 听到即系大话啦，呢个屌，唔系因 为我哋一个似铁海琪，另一个似咩？李嘉欣啦， 梗系， 哇，真系似李嘉欣嘅喎， 系咩？ 系啊，唔好讲笑，一个似梁咏琪，一个似李嘉欣， 哇，咁正， 啊，望见我都真系心开放啊，真系， 多谢， 咁好正， 唔系我讲事实啫， 唔系因为好，点解唔出得样咧？嗱，第一就系。阿牛醫生一見樣死緊，我一見樣死緊，我就係、是、因為呢樣嘢我要同你哋道歉先，就係、是、因為我哋會冇一份工作啊，即係即刻冇一份工作，牛醫生就即刻續唔到牌，因為佢即刻。 其實嘅 point 係我哋兩個見你哋兩個啫，而家唔係你將你個樣擺上無線電視新聞報道。 我再揾下牛医生，因为其实我同牛医生倾过嘅，佢过咗呢单官司，因为牛医生呢排打官司啊，要同人，咁咧佢因为要出嚟同人，佢而家要间医务所咧，佢而家间医务集团咧就执笠，咁咧佢就会去开医务所。 话你讲得咁详细，俾人捉啊！佢哋 我唔讲嘢， 讲啊！ 咁 我 讲过， 系喎，我哋 check 下而家边个打 紧官司，边个打 扑街啊？ 唔系， 真系 有啲矛盾， 唔系狗护士你扑街你。 可能我哋两个喺度咧，都头晕咗咯，明白乱讲嘢咯， 直头晕咗。唔系， 下次 send 咗上嚟，咁咧你 send 一张李嘉欣同一张梁咏琪嚟，跟住你话呢两个咧就系阿佩儿同大只妹，佢一望咧就即刻出场噶啦。 想望， 想实在都系， 想望即系打飞机啊！ 佢啲狗赤裸裸咁样冲过嚟啊！ 牛医生即刻去打飞机啊！ 好 大 个赤裸裸，留翻条啱啦，唔 该。其实系谂住讲啲咩噶？ 食快餐啊嘛， 系啊。 知啦，你讲个 topic。 个 topic 系讲食快餐嘅，咁咧食快餐里边我有我想讲下嗰个快餐礼仪嘅，其实咁嗱而家大家年 轻，你都指翻佢食快咩食快餐先？ 嗱食快餐就 好似我哋讲得， 唔系 one night stand 嘅，即系一夜情嘅快餐。但系而家好多人都即系我睇嚟都唔使一夜情啦，即系喺 ICQ 倾得啱就出嚟就食啦，咁就即系我嗰个快餐嗰、那个定義是咁樣樣，唔知兩位你覺得個快餐嘅定義係點咧？ 我最初 get 到你所講嘅話，講食快餐，我 get 到係話你講緊個過程入邊，即係男仔就要快，女仔就要慢咁啫喎。 係喎、哦，都係咁樣喎、哦。 係咯，你唔係話男仔就係要即係一嚟就摸褲，女仔就要食法國餐咁咩？你唔係咁同我講。 嗱，其實我認同你呢、這個，不過阿九護士咧就有另一個見解，不過我哋可以唔理佢嗰個見解嘅，其實你可以。 其實我可以唔使同佢講嘢嘅， 我哋有分歧添。 因為嗱，我有分歧嘅，咁點解我咁？ 我啲意思是話你自己同自己講，各有各講，我哋純粹只係講意見嘅啫。 明白明白，唔係點解我會咁去講？因為而家我年紀大，即係我都成三十七八歲。咁兩位小姐應該都係 三十七八歲已經話年紀大我，咁幾好啊！ 唔係，咁兩位小姐應該都係廿七八歲啦，大家都有十年嘅隔膜啊！咁咧，以前 喂，我講冇曬喎，警告你，你十七八歲， 你記住係十七八歲， 唔好爆響口講。 十七八歲又唔錯啊，又再見多次面又冇所謂 喎。唔係，你唔好成日想食咧，妹都發覺斷正啦，坐監屌你。咁咧。因為呢食快餐呢細個嗰時候真係會食，因為而家年紀大咗好老實講，即係你唔係有啲咩噴火啊吞刀啊啲咩特別技能啊，咁你見到都唔係話即係唔係女仔要食法國大餐，而家年紀大嘅男仔都要需要食法國大餐，即係嗰個 因為年紀大咗要慢慢嚟。 係啊，以前呢就真係下面係呢個不循耳機，而家下面係呢、這個唔係以前下面係循耳機，而家下面係不循耳機，即係你搞極都可能得，即係你一直話 永遠喺半睡夢中就得咗嗰啲係嘛？ 唔係半睡夢，成半睡夢都唔得，一直搞你叫隔離嗰個咩哥老闆係唔好搞啊，眼瞓。 做咩你搞咩啊？我又睇唔到你，定你互相搞紧咩啫？ 冇嘢，互相眼望望，我同阿花哥真系互相眼望望。 你两条男人喺度隔掂咁换嘢咁啫。 因为而家年纪大咗啊，就唔同以前细个啦。细个我觉得食快餐就即系嗰啲唔系叫快餐，就叫法式，即系快咯。即系一嚟到就要，即系一嚟到就系性爱。而家大咗嘅时候就唔系一嚟到就要性爱，一嚟。 但系我有少好奇，乜你识亲啲女仔都咁中意被你操纵嘅？ 都唔係喎， 有聽嗰啲 都。你又係有時你會覺得，除咗會被你操縱之外，有咩可能一出到嚟就嚇你話點就點？ 一出到嚟通常都食飯啊、睇戲啊、 埋單啊、 埋單 上網咯、啊。 又唔係講緊你呢啲咁樣嘅過程，我講緊嗰一個嘅過程，喺個房入邊嘅過程。 房入邊嘅過程嗱，好老實講，而家年紀大嗰啲女仔咧，通常都係要求你做啲乜，就唔係你要求佢做啲乜。 你年紀大同你年紀細，你揾啲女都一模一樣。年 纪 都 唔好 玩啦， 梗唔系啦！我年纪大嗰阵时，唔系我年纪细嗰阵时食边啦，靓妹啊！唔系我年纪大，而家年纪大食嗰啲都系阿师奶，都系啲 成熟嗰啲， 啲捱饭狗嗰啲啊！ 系你自己唔同咗啫嘛， 自己唔同咗啊！咁我又觉得唔系对手唔同咗， 系你随住年纪嘅增长，个对手对象都自己揾嗰方， 你嘅 taste 唔同咗，你嘅口味唔同咗，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Okay. 即 系而家你嘅口味都变成系中意慢慢食啦，咁 样。唔系佢冇得可以难食啊，即系佢要好耐时间。 乜嘢啊？你基本上冇得食啊，对唔住。 佢唔系系啊，佢讲啱啦，基本上冇得食。我哋唔系唔想食，我哋冇得食嘅大佬。 阴功啊！ 饿死咗 头，饿死又真系讲啱。 但你饿死咗，其实应该可以嗱，临有一食就食快餐噶啦，系咪？咁但系你又都不随意 嘅。 嗰啲唔系叫快餐，嗰叫快枪啊，花哥。 系咁啊！ 我话俾你听，我有个老友，有一次咧就真系食快餐啦。佢点嘅咧？嗱，佢有一日咧就约一个拉 friend 出嚟，就去佢屋企。咁去佢屋企咧，嗰、那个女仔已经好醒啊，那个女人带埋毛巾啊、condom 咁样，去到咧。嗰、那個女人咧，搶完糧之後咧，就即係入房搞完嘢之後咧，佢同我老友講一句嘢話：，我同你傾咗個零月電話，估唔到得嗰幾分鐘過就真係分落。 咁我老友话：喂，咁嗰个女人搵咩？佢话阿九护士，你都唔系咁好人系嘛？你第二次仲搵嗰个女人咧，俾人笑面黄啦、啊。 喂，佢搵咗个有经验嘅喎，系咪要求高啲 啊？咩要求高啊，大佬？你自己唔得，你唔好话自己人，你要求高啊！你得个几分钟，你又唔好搞人哋啦，系嘛？ 个个都系得几分钟嘅啫，系咪啊？ 唔系噶，我识得几个字、啊。 我同你男人嚟，佢又唔知问下啲女仔啊嘛。点样 啫？唔系，但系而家终归而家系讲边类食快餐先？ 唔系食快餐，我觉得有两类啦。第一类就真系温得正嘅快餐，第二样嘢就系入房好快嘅快餐。 我哋讲入房好快嗰只先。 我哋讲入房好快嗰只啊！ 你中唔中意入房好快嗰啲噶？ 但系你问嚟有啲多余喎，你话女会唔会中意啊？ 系、哎、唔会啦，花哥，你知唔知 有啲人好唔系每个人嘅要求唔 系性工作者咪买咯，一入到嚟你做好快啲啊，收钱啊嘛。 你有道理喎，系咪啊？ 屌你唔好打台大佬。 哇！嚟，等我冷静少少先， 冷静少少， 咪先，你两个冷静 咩？隔住啊，隔住个空气都 讲下先。 紧张，嚟 ，Tony 同大俊都话俾听你点解？ 安慰我哋先。 我话俾你听点解咧？阿牛医生同我唔够胆，即系当面见你。你家牛医生真系黐下你件衫，一讲呢话题啊，即刻黐线。 好忙咧，我哋四个咧系咁样互相叉住个嘴咧，啲听众完全听唔到我哋四个，四个八公八婆讲乜嘢嘅话。 明白，明白， 发现咗。这个问题啊， 点啊？大众乜未有讲啫？ 妖，我都话智身人喺我谂到嘢嘅时候拆开咗，即系你一讲， 你知唔知佢成日道气系咁噶？佢一泄咗道气就要重新嚟。 系、哎，我记得我想讲咩？ 我咪又嚟啦！你泄咗道气系咪啊？ 唔系啊，讲佢泄咗道气。 道气翻翻嚟啊！ 翻翻嚟啦，翻翻嚟啦！ 两种快餐啦， 快餐系嘛？ 快两种快餐嚟噶，一个就 one night stand 嗰一只啊，即系出到嚟喺个房入边嗰阵嘛，头先你咪话。 啊、 我覺得裏面有啲快，即係一嚟到你唔玩前戲就已經當係快餐啦。 喂，其實我又真係覺得，如果係咯，但係你如果你啊 ，sorry， 你講埋先，我唔係你接得到氣。 我覺得快還快，如果你持久嘅快餐冇乜問題。即系你唔玩前戏，你持久系、OK。 喂，我有问题喎、啊。咁喂，咁大佬你一嚟到一开波斋人咁样样，咁做乜嘢斋度？ 唔 系，咁你翻屋企玩玩。 咁唔错喎，我觉得几方便啊。得咁多嘢，只手又干净咁样，系咪先？我哋得一个动作要学嘅啫嘛。嗱，我如果食八个大餐，我又要摸，又要盛，又要除风，又要搅，又要撩咁样，我觉得好烦咯。 我哋都老实讲，你男仔角度嚟讲，你唔想你个女伴去有高潮噶嘛？你想你个女伴永远都系一度一尾喺度死嗌，喺度扮嘢嘅咩？ 系咯。 唔系我话俾你听啊，两位阿巴哥因为靓仔嘛，佢识得女朋友少咗，咁咪咁咯。我话俾你听，我就觉得而家真系要食八个大餐，即系入到去你起码要有前戏，你持久力要惊人啦、啊、都。正常啦，你唔惊人都三四个字呢啲 normal 啦，咁你起码要前戏，唔系一嚟到就插噶嘛，大佬，你会插沙糖咩？你听 到嗱，你一嚟到就你嘅话，其实不如翻屋企玩飞机胶系冇方便啲啊？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同埋即系。我覺得係需要有前戲要做嘅，我覺得一定要嘅呢啲係。 不過前戲其實係啲乜嘢嚟嘅？ 前戲嗱，我嚟講啦，譬如 好，俾機會你發電， 隻蟹 我哋靜待講，係我哋唔乜嘢住。 嗱，譬如你錫啦、攬啦、呢、這個慢慢嘅去除衫啦。嗱喺呢個克拉夫斯特艾賓裏面有一句説話講：我哋嘅性慾係嚟自衣服，唔係嚟自裸體。即是一个裸体摆在你面前你未必会有性欲，但是它的衣服它的 packing 可以令到你勾起你的性欲的，所以你入房的时候呢你剥晒衫未必是 OK 的。你晚楼穿着中国校服会不会吸引到你的性欲？ 你不要讲外星人啦，行不 行？你就说他你为了他的校服而吸引你。 由于你这人譬如你圣诞喜欢呢买礼物呢，你真的希望拆礼物的时候有张花纸拆下的。 啱啊，是是是，讲得啱啊。 是不是就一来到对个礼物来没人咯。 啱啱啱啱啱，完全正确啊。即是那个他讲那个即是比例是啱的。即是他现在讲那个古仔那个人。性愛就係咁樣樣，即係你開頭有前戲，你要啜下嘴啊，睇下對方啊。嗱，性器官唔係一個令到你有性慾嘅地方嚟㗎。我哋最大的性器官係我哋嘅樣㗎嘛。我哋 哇，李嘉欣個性器官好大喎、啊，突然間我覺得。 唔係，我哋嘅性器官都係大，即係因為我哋個樣係我哋嘅性器官，唔係因為我哋嘅性器官係我哋嘅性器官啊嘛。 個口係性器官啊？ 個口係，即係我哋而家已經係任何器官都係性器官嚟㗎啦。即是我哋唔可以抹殺咗一啲嘅即係阉割咗我哋嘅手或者阉割咗我哋任何一個部位㗎嘛。 咦，但係你剛才講包裝㗎嘛，咁如果一條女出街揸揾嘢食嘅時候穿到自己成個聖誕老成出去咪實揾到佢食。咁、啊、包裝㗎、啊、大佬我有排除呀、啊、我咁樣。 唔係，你一個女仔著個聖誕老人咁，一定有限行衰運嘛。你一個聖誕老人，你話著住破底褲嗰啲聖誕老人咁係有限行啫。即係你要突顯到佢一個性嘅意念先得啊嘛。即係你唔係話我要包到啲潛水衣啊咁樣，咁唔係呢啲嘛。即係一種即係合乎呢、這個現代美學嘅衣服。 你問下啲女仔啊，啲衣服係 呢、這個 Emily 其實我覺得係點講咧？男人係中意係由冇變有噶嘛，即係由唔好變好。系呢个过程先至最快感。你一嚟到擘开晒摊喺度，喂你啊咁，你完全就当堂冇咗嗰个胃口噶嘛。咁你系硬系要唔俾你食，又俾啲，又唔俾，又俾啲，咁先至系咯。咁唔系先最 咩？啱啊啱啊啱啊！呢个先系即系性最高嘅交手嘅方法啊嘛。 喂，我后生仔，我使乜要咁高手啫？我嗱嗱食饱就得啦，嚟坐一坐又第二晕啦，仲快啦。 我觉得后生唔需要喎、啊。你后生嘅时候，如果你嗱嗱食饱就得嘅话，咁其实真系喺屋企自己嚟冇分别噶噃。或者你去买个人工阴道，其实你一啲象征度好高都系冇乜分别噶啫。嗱，起码你即系屋企你买埋个人工嘅乳房咯。OK， 咁。冇分別啦啩， 係 咪先？ 咁咩唔會識叫咯咁樣咯，可以咁諗。 嚟啊， 所以我又唔會話覺得即係大部分，譬如後生嘅男仔又會咁樣諗咯。 唔係，我覺得係嗰、那個即係睇下你嗰、那個點講，享唔享受性愛嘅過程，同埋嗰個人嘅本質係點樣樣啊？嗱，譬如一個人嘅本質係好鹹濕嘅，即係佢成日睇鹹帶，日日睇鹹濕書嘅，嗰啲人可能會有個情趣多過一啲即係少呢啲人，即係少睇啲呢啲即係鹹貼啊、鹹書嘅人，因為我認識一啲男性嘅朋友啦。 我同你都係日日睇㗎啦，唔睇唔安樂㗎。 你夠我睇得多，你睇我隔離房嗰度鹹貼。 點解要對唔住啊？唔夠你多。 我哋上咗千幾條屍體啦，幾勁啊！ 我都唔知點答你。 唔係因為第一就係女仔咧，睇翻男仔嘅角度睇翻先啦。你開頭有前戲是會令到嗰個過程大家享受性嗰個過程會舒服啲，因為呢個係一個雙打嘅。 我咁好簡單啫，你一開始叫條女喂，唔該你跳個脱衣舞嚟蹬下幾下咁樣，我就會睇得爽睇得快啦，係咪先？ 你 唔使喐， 你跌幾千蚊出嚟，佢又會跳俾你睇。 若是咧，如果咧時間上唔 match， 譬如個男嘅覺得15分鐘已經超夠，但個女嘅原來要半個鐘以上。咁可以點咧？ 嗱，我覺得就係用前戲搭救咯，即係你 唔 係 我個意思就係個 前戲啊。 哦， 男嘅可能15分鐘已經想死啊，但係都隨便三分鐘。 仲要15分鐘收工咯喎， 咁花哥唔怪你冇女朋友。 哇！你集集都咁講啦，成個撲街。 唔係，我想講就係男仔應該做多啲呢啲嘢，即係唔係話係喎，我15分鐘想死咁。你個伴侶即係會刺激到你會做耐啲啊，或者係你應該係即係個大家會溝通多啲啊，咁你嗰個性嘅享受先會多。 但係其實啲仔係咪覺得好煩嘅 咧？嗱，我覺得唔係， 我答咗你㗎啦，其實 睇人咯、 啊，咁另外嗰個咧 睇人啊， 你其實唔係睇人啊，你應該睇個年齡嘅分界線。 年齡，我覺得睇年齡，僆仔通常好少呢啲嘢啊，因為我識嗱我。嗰、那個 range 我識一啲嘅小朋友也是，即係佢哋對性嗰個期望根本唔係好大嘅，就真係，即係佢一買到牙就砌啊咁樣。咁到而家我呢個年紀咧，大家都會即係真係會約定去埋牙嗰日啦，即係你唔好話啊係喎，無啦啦出嚟埋牙，我就話咩啊埋牙唔係話急屎喎嗰啲，即係而家會點咧？就做出準備啦，你一定要套靚嘅內衣褲啦，第一。咁就即係嗰日執得好好睇睇啦，準備一啲嘅靚嘅音樂啦，咁啊嗰個人乾乾淨淨嗰日去到又剪好手甲啊，準備一啲非常之好嘅技巧，個 mood 好好需要做咯。 咁如果靚女咧，如果靚女你哋呢兩位靚女你哋面對呢啲情況係點㗎？你啲經驗係如何啊？ 呆咗。 我哋咪剪咗嗰个 gap 位， 喂，唔好啦，咁难讲。 我上次咁讲咧，我系觉得原来女人中意年纪大啲嘅男人系啱嘅。 我又反而系觉得，其实头先佢讲话系个年纪个分界线，我又觉得唔系咁咯。咁其实就算系其实应该咁讲。我只可以將你界定為年，即係用年紀去分咧，唔係分佢嘅前戲有幾多或者幾長，而係分佢入咗去之後係幾耐先至搞掂咯。 即一般嚟讲，做后生就会比较快少少。但你唔好理佢，虽得快，但系次数多搭救。O K 啊， 次数多搭 救，你可以有啲嘢补偿翻少少。咁但当你年纪大嘅时候，每一次个时间系会耐咗嘅，咁但系次数就会少咗。咁但其实对于个前戏嚟讲，我又唔觉得会系有咩影响。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睇嗱，即可能咁讲主观啊，我唔理啦，不嬲我都主观噶啦，系咁你哋都有主观噶。咁其实我觉得系睇个人嗰个修养咯，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冇品嘅男人嘅 ，OK， 你去到五六十岁都系冇品噶啦。 啱， 其实真系唔关事。如果你系有品嘅，咁其实就算你十八岁或者你廿一岁咁，咁其实你如果系好寻求希望对方佢个高潮同你配合嘅，咁其实你无论几多岁，你都会系咁做噶。 咁我又觉得，嗱，我自己又觉得咧，即系随住年纪嘅增长咧，你系谂翻起以前年轻啲嘅时候咧。我会觉得男仔系真系喺呢一方面会成长咯，即系以前细啲嘅时候识嗰啲人都系细啲噶嘛，佢哋真系比较多冲动，比较快， 系啊系啊， 系咯，一嚟啊开波啊之类嗰啲，即系前戏好少，但系你大咗咧，你识啲人都会大翻咁啊，即系会系比例咁上翻，啲人咧即系喺呢一方面，我觉得佢哋学多咗啊，谂多咗，照顾咗女仔嘅感受，希望大家喺呢方面中意享受多咗，唔会净系 其实呢个应该唔关年纪事，系关经验事，即系喺啲男人由失败中去学习，俾佢 快得多， 跟住系咁俾啲女投诉，整整下做做下又唔 Q 同你做，咁衰得多咪学精咗咁解啫。其实 可以氹条女， 可 以氹条女下， 系啦，即系知道点咧？哦，原来咁玩法，原来 keep 得条女耐啲嘅。 其实啱，即系譬如你话玩咩 one night stand。你認識佢之前，你起碼打翻個車輪先。你車輪都唔打，哇！大佬，我點知去到間房你會點啊？ 啱啊 ！At least 都要俾少少覺得， 唉，又唔係喎，我温得又唔太喜愛，即係我又唔好追求呢一樣嘢咯。因為你唔 係你認識嘅時候，你未上，你識未去嗰個地方之前，你喺個 bar 見，唔係喺個 bar， 喺個 bar 嗰啦，喺個 bar 嗰度見面嘅時候，喺個 bar， 咁喺個 bar 度見面嘅時候。咁你傾調情，咁你總會有啲舉動令到你有衝動㗎嘛。 咁可以調個第二樣㗎嘛。 係啊，係咪先？ 唔係，呢個係。咁不過我係意思係話未我唔係太過熱愛去喺呢個温低嘅時候咁樣，係因為大佬，你始終我覺得我條脷係比較緊。我條脷係比較緊要過下面， okay. 稍微緊要啲。 我覺得每人的敏感地方不同，即是剛才他說啱，即是我們去 bar， 即是去酒吧那裡，那可能 有吧 不是去酒吧，去酒吧溝女，那啱，你之前都給我車輪我看看先，即是你去到又哇什麼都不做，那上個房可能喂插入走，喂老友不是啊，你這樣不得的， 你沒手指 這樣是不行的，還有他說得啱，年紀大了是一個經驗問題，我認識有個女仔，即是我現在有個即情人，咁都成五十歲，大約都四十七八歲。咁佢嘅調情技巧係好一流，即係第一佢俾即係個女仔可能即係都經驗豐富，因為佢識出好多男仔啦，又俾人投訴得多啦。咁你同佢一齊好歡樂，好歡愉啊，因為佢會俾到好多嘅技巧你啊，即係又會教到你好多技巧嘅。 你話個男仔教個女仔， 個女仔教個男仔啊？ 咩動作可以個女仔教到個男仔啊？ 唔係動作嚟啊，好多都係一啲嘅即是敏感的地方，譬如你條脷啦，你條脷好用的嘛，你條脷即是那個用法是很廣泛的，那就不是。 即是指眼腳趾啊那些，是不是真的全部奶勻 這樣 就。 那你不是只是奶下去嘛，你條脷可以硬縮下去的嘛。你條脷不是只是可以舐下去嘛。那你有很多東西。 有個function 的。有很多function的。譬如 即是條女示範給你，幫你在讀龍轉啊，不如奶腳趾。 是條女教你啊。 即是你要奶過條女咁樣。 係。咁性係冇分即係核突同唔核突嘅，即係你唔好覺得話嘩奶屎不窿好核突啦。係唔核突嘅事嚟㗎，我想講。第一，因為你嘅屎不窿可能個菌比你個口還少，你個口裏面有超過200多隻細菌，係無氧菌，俾佢咬一啖，我話俾你聽，你亂針之前都要洗淨個傷口，仲亂到針。你撇撇唔會撇撇得幾隻菌嘅啫。咁咧你個因為性係冇分邋遢與唔邋遢，淨係有分接受與唔接受。即係你接受到嗰樣嘢，你咪覺得 OK 咯。你唔接受到，你永遠都係接受唔到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喺性嘅享受裏面，技巧嘅享受裏面，你係要做好多一啲即係你唔好淨係話啊，係喎呢啲嘢唔係好做喎，呢啲嘢變態喎，或者呢啲嘢哇咁黐線咩咁樣樣。 即係應該揾條女翻嚟一齊睇下啲 一齊研究，係一齊研究， 一齊磨練一下， 一齊磨練一下啱。 不過我自己又諗另外一樣嘢，啲靚女話要有前戲啊，咁即係可能佢會 high 得特別舒服啊。喂，但係睇樣嘅啫，我同你劉德華同郭富城咁嘅樣啊嘛，一望已經好 high 啊，啲女仔 natural high 唔使搞。 其實唔係嘅喎，覺得女人唔係睇樣 嘅 喎。 啱啊啱啊。 女人係靠皮膚嘅觸覺，係靠 feel， 即係靠你摸我或者我去摸你，我摸到一個點樣嘅 figure 嘅 body， 或者係你摸我嘅時候你點樣摸，係靠呢一樣嘢多過睇樣喎。 啱啊。 你就算龍頭又好呢個。粒胶袋系唔理你嘅喎， 系啊，所以花姑其实你可以系一个情圣嚟嘅，你放心，你只要改变你自己嘅思想，你可以一个情圣， 但系要改变晒， 你要系改变思想，唔系改变你个人 ，OK？ 但系我觉得 Poey 需要嘅唔系一个男朋友，佢系依张按摩床， 梗系唔系啦，我讲一样嘢俾你听，系一个呢、這个女人吓，40，即系总之将挨近50岁嘅女人讲出嚟，我唔单止听过一次呢番说话噶，一个女人。当一个男人摸佢嘅时候，佢可以分得出嗰个男人，即系嗱，真系蒙面啊吓，佢分得出呢个男人究竟系佢老公、佢情人或者系第几任情人。每个人摸嘅方法唔同噶。 同埋，其实即系男人讲真，男人嘅前戏可能对于男人嚟讲，只系一啲叫做交功课啊 ，hea 住你啊，或者诶、哎、都系我帮你嘅啫。其实我自己都唔需要啦咁。咁但系女人嚟讲，其实喺摸嘅过程入边，反而嗰、那个。点讲咧？ 个享受大过性爱 系啦，即系其实女人喺个过程入边嘅嗰个兴奋咧，其实系高于嗰个高潮噶。男人系会高潮最高，但系女人系个过程最高噶。 啱啊，佢讲得啱啊，佢真系讲得啱啊。喺医学研究里边，真系嘅医学研究里边啊， 泰 古斯特艾宾喺120年前嘅医学研究里边，佢研究咗好多嘅即系性爱嘅即系过程。女人最享受嘅系前戏，唔系插嗰个动作啊。男人咧系最享受就系射精嗰一刻，女人唔系。 咦，咁你嘅意思其实真系，个女仔可以即系一个冇奔周嘅男人，仍然都有性快感噶咯。 呢、這个你可以讲得系啱嘅， 可以 咁。即系男呢、這个老夫老妻咧，佢需要嘅就系多啲抚摸，就唔需要伟哥帮忙啦。 你讲得啱啊，因为好多性研究里边咧，即系嗰个即系喺一啲嘅譬如性爱嘅研究，令到你哋男女关系好啲咧。佢唔係主張你食偉哥插耐啲啊，佢係主張你嘅前奏或者按摩耐啲。嗱，有一隻非常之好嘅嘢想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叫按摩油。按摩油咧係令到兩夫婦個關係會融洽好多嘅，即係佢唔係令到你哋插耐啲，佢係令到你哋大家身體嘅接觸多咗，我哋嘅肌膚接觸多咗。因為我哋最大嘅性器官第二個就係皮膚啦嘛，即係肉眼皮膚，我哋能夠接觸到嘅感覺到嘅。 咦？但係你咁樣講，令到我覺得一個女人咧，唔係需要一個男人，係一張按摩床加條吊咁樣揞住搞 掂曬噶咯。你按摩床，我俾你 set 夠100個 program 都係得個100隻，咁你人三張床就死啊嘛，大哥。 係啊，屌。 咁同埋你每个人你需要嗰张按摩床又唔同啫，你咁计法。再加埋其实女人嗰个敏感程度可以敏感到，唔单止你个方法唔同会 feel 得到，甚至乎你个体温，即系你的手嘅温度唔同，我都可以 feel 到你系边个咯。 啱啊，我觉得呢样嘢。 唔系神奇，系男女唔同啊。 女仔会唔会喺眼神接触里面有性快感嘅？ 会有， 会噶，会噶，会噶，都会有。 我 自己会。 我识有好多女仔，佢相信一见钟情，原因唔系因为个男仔好有型，系因为佢嘅表情同埋佢眼神。我问过好多女仔噶，真噶，因为嗰阵时喺澳门搞嘢，即系搞夜场，搞好多即系伙计都系女仔嚟噶啦。咁佢哋都系讲呢样嘢，即系眼神嘅接触系好紧要。反而男仔唔系，因为男仔就系、是、你阉割咗个头，佢净系睇个波嘅啫，同埋个啰柚嘅啫，好多。 我哋睇个头嘅啫，我哋睇个头，个身形系啲冇乜所谓嘅。 所以成件事我觉得系 fair 嘅，因为点解咧？嗱，其实你。大家睇報紙啊，睇啲研究都知啦。其實男人就係傾向每一次都係會射精啦，即係話每一次都會有高潮啦。女人十次嚟講都唔知有冇五次有高潮啦，係咪先？咁其實點樣即係其實 make sense 喎？點解個天要去做到男人同女人個唔同啫？就係、是、因為其實大家 target 嘅嘢唔同咯。即係如果係話哦，女人冇高潮係好似男人咁辛苦，係會而不得跳樓死啊，要沖翻個凍水涼咁樣點床點隻嘅話，咁如果係咁的話，男人同女人根本就唔會 match 啦。咁既然系做到个身体构造系咁，亦即系话，其实女人要嘅嘢并唔系射精嗰下，唔系即系高潮嗰下咯。 唔系佢讲佢讲得啱噶，因为男人同女人嗰、那个性目的唔同，女人嘅性目的系拣选最靓最美好嘅精子，去到延续我哋嘅下一代；男性就系释放我哋嘅精子，去到延续我哋嘅下一代。 所以女性點解係每一次性愛都未必有高潮呢？原因就係因為佢要喺當中揀選一個嘅最好嘅精子。 嗱、哦，經過性交嘅過程係 as a whole 咁樣，然後咧體驗下呢條仔得唔得？ 係啱啊！你講得完全正確啊！因為女性揀選性對象嘅時候，佢係要揀選一個最 perfect 嘅精子。 咁點解我見有個漫畫師會揀個盲仔嘅咧？之前有個電視咧，有個漫畫插圖嘅男個女孩子靚靚地，點解會揀個盲佬嘅咧？ 真係 系咯，佢冇眼神接觸啊，系咪啊？ 唔系唔系，咩戲嚟嗰度？ 系我都話女人最重要嘅係心靈咯，所以咪話咯，其實花哥你可以變情聖嘅，你只要改變你自己思想就得噶啦。 但我會覺得撇佢算罷啦。放棄 有心靈嘅滿足， 你叫佢轉做同性戀會容易啲咯，我覺得。 嗱，你女人同性戀係多過男性啊！我話俾你聽，世界上面計統計嚟講啊，女性同性戀係早過男性同性戀噶。中國由中國開始，中國姑婆屋以前嘅姑婆屋已經係一班同性戀嘅女孩子嚟噶啦。因為女性接受嗰個係戀愛精神上面嘅滿足，男人係接受一種肉體上面嘅滿足，兩樣嘢個結構唔同噶。所以女性嗰個同性戀嗰個情況係多於男性。因為他們的精神上面的富足大 一點。但 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其實就是想之前可能我們都談過說，你女性呢對於個性快感需要的時間是長一點的，有一些譬如有比較慢熱一點，會不會你年紀增長的時候呢，你更會更加 sensitive， 可以容納到個年輕人快嗱嗱都可以 OK 呢？即係你以前就要可能要半個鐘，你先覺得嗯。 次數搭救其實黐乜真係次數搭救。我覺得兩樣嘢啦，即係其實個人越大咧，其實嗰、那個點講咧，應該咁講，簡單啲嚟講就係越 hea 咯。即係以前咧，就會好嚴謹嘅，即係你做少樣嘢，我都會發脾氣啊，或者係你做漏咗樣嘢，我都唔好啦，你續啦，即 係阿波兒姐嗰啲嚴謹度，唉，我係仔，我係仔，我都覺得，唉， 我有幾日，你又冇同我有過一手，你又知，你冇玩嘢喎喺度， 我聽翻啲節目知， 你都閪啦，登錄慢慢 search， 你發啲，係咯，咁但係即係以前就會嚴謹啲，而家越大就越 hea 噶啦，即係好多嘢我接受程度高咗，即係可能前奏少啲。OK 啦，是但啦，唉，咁今次去快啲，唉，是但啦，当佢攰啦。 我同你相反喎，我系完全相反。我以前系唔知道，可能年纪细嘅时候，我系对男友一来有少少唔够胆要求，二来我又觉得唔系咁要求。但系大咗反而咧，好似识多咗少少咧，想享受呢方面多啲，要求反而高咗。 我 hea 咗，但系冇开心咗咯，即系开心程度降低咗嘅。系啦，即系以前就算譬如僆仔嘅时候，咁对方可能系好少时间啊，咁都好啦。咁但系都觉得开心嘅，即系 个包容性大咗先。 吓咩啊？ 你个包容性大咗啊？ 因为包容性大咗，所以咪 咁系咪即系我 mean 咗你嘅意思？ 即系你个人都包容性大咗咁啊？唔系因为佢人癫咗，因为你包容性大咗，你对人嗰、那个即系 我啊，佢包容性大咗，系咪即系我小气咗？ 唔关事，系你对嗰、那个 计较咗， 你有生活品味啊，有要求啦，开始。 OK OK， 即 系年纪越大，咁、okay, 我发觉呢件唔系好够值，我要实啲靓啲咁样啊。 而我就已经由呢个好有要求变为开始豁达咗啦，已经。 吓，点解 你放弃？你食得太多肉浓肉咧，结果而家食乜都冇味 啊！真系好正噶， 我就 攞晒 杂食， 需要挑选一啲靓啲嘅嘢嚟食。 系咪灰到食杂草啊？有冇咁乸灰啊？ 以前我讲紧， 以前都唔觉得系 杂草啫。 喂，咁但系如果我有另一个好得意嘅嘢想问一下啦，嗱，譬如我是男仔啦咁樣，我為一屌皮閪咁樣，我第一次咧，咁我梗係要做曬成個 process， 我引你第二次有得食啊嘛。咁啊，我發覺咦，我可以食呢個靚女，原來係理所當然嘅時候，我梗係食快餐啦，唔好搞咁多嘢，講時間啊嘛。咁但係如果女孩子嘅時候，會唔會有同一個睇法咧？會啊，初時我可能有要求好多樣嘢嘅，但係發覺咦，佢俾唔到咁多嘢滿足我嘅時候，就啊，所以就減少啲啦。我寧願有得食，又冇雜食啲啊，都唔要咁靚，都至少有得食，會唔會係咁咧？ 其實有啲嘢咧冇得係，即係雖然咁包容都好啦，有啲嘢係包容唔到嘅，就係、是、你個濕嘅程度。濕嘅程度係你冇得話濕啲啊，唔該，咁佢又嗱聲嘘聲嚟咁，咁唔係咁樣噶嘛件事。咁如果你根本係完全即係都唔多濕嘅時候，咁你根本點入啫？唔係你夾乜要入到嘅，不過。 爆晒厂咁解啫，冇差嘅。 入医院 再入医院， 因为佢女性个生理结构系好得意噶。女性喺性方面系一个被动，因为个生理结构嘅问题。男性系做一个主动，咁都系碍于我哋嘅生理结构问题。咁但系即系喺呢个论调后面咧，又有一个论调就系话，我女仔如果唔湿，你又点入呢？所以而家有啲新嘅论调就系话，喺性方面唔系男性做主导，系女性做主导。即系我唔想去到有今次嘅性爱，咁我咪唔湿咯。咁你咪入唔到咯。咁你就算强硬，即系去到完成今次嘅事件，大家都系冇一个嘅，即系冇一个好结果噶。 但中间系会有啲灰色地带噶。即系其实咧，女仔系一个咧好奇怪嘅动物，系一个会好忍痛嘅动物嚟噶。 啊，你 去到啲关头咧，某程度上，如果真系 in case 真系对方咁急，而自己真系未配合到咧，咁睇下自己系想反台啊，定系唔反台啦。若是唔想反台的话咧，一啲嘅痛咧，都真系会忍咯。咁会忍到佢唔痛为止咁样咯。 系。但呢个过程，即系女人忍痛嘅能力系即系数一数二啊，喺动物界里边，即系女性因为生 B B 系最痛噶啦，咁即系佢都忍到呢样嘢，我好相信系，但系就唔开心咯，会变咗，即系完全 睇下之后补唔补得翻咯，即系如果之后嘅表现系良好嘅话，咁之后咁我又话俾佢听痛，佢又会开翻嘅，咁都 OK 嘅，补得翻嘅。 唔系， 哇，你都几好喎，每一次我都夹硬 捉翻个心嚟， 之后又锡翻你，又夹硬嚟又锡翻你，咁 梗系唔系每一次啦，发哥。 同埋佢梗系唔系话夹硬嚟，即系其实嗱，如果系话个女仔觉得痛，你夹硬嚟，咁你就错晒咯。但系如果个女仔觉得痛，佢开声，跟住你即刻同佢讲，喂，唔好啦，咁即系啦。即刻停咗， 转 个第二样，系啦，咁就可能调翻转，个女仔又会调翻转谂，啊，你咁为得我，不如我都为你忍痛啦，咁佢就会调翻转擒过你度咯，即系、你其实呢啲嘢系互相咯。 不过有一次经历好得意，我话俾你听。咁有一次有个女仔，我话俾你听，个女仔超过咗系200磅。咁咧喺一个我兴奋嘅状态，佢坐落嚟嘅时候已经听到 block 一声噶啦。我以为我断咗骨，我话唔系， 佢 block 一声啊！ 佢坐落嚟啊，因为我瞓喺度，佢坐落嚟。我以为断咗骨，佢喂咪呀，你唔好喐住啊！我唔知系咪断咗骨，咁我将佢出嚟走啊！一个女仔成200磅，之后佢就搏命，佢搏命攞嘅时候咧，我又听到啪第二声，真系啪一声，跟住 佢爆巴打呀， 佢爆巴打，哇痛到啊，真系一下子个肺好痛到真系即刻黐住成咁滞，咁样问我老友啊，我问阿牛医生，哇牛医生头先啪一声，牛医生几搞笑。哇！使殺咗斷鳩筋喎、我屌你啦！真係，哇！我真係怕真，唔係講笑啊！個女仔完全唔驚啊！你嘅感受，佢第一時間坐嚟已經係 block 一聲噶啦。 喂，你都幾恐怖嘅喎！你對住件200磅都仍然可以俾佢 block 一聲，你仲要堅韌如鐵喎、啊、嚇！阿老兄你好痛喎、啊。 但係其實點解你 block 一聲嘅時候，你有冇表現痛苦嘅神情咧？ 冇表現外性嘅神情，因為我唔知邊個 block 一聲。 你又係表現外性嘅神情 啊？係外滯啊，好外滯啊！神情啪一声，之后第二次我真系痛过，因为真系痛咗第二次。佢搏命喎，即系佢唔系坐落嚟系前有喎，佢搏命左右咁西，啪一声，哇痛到啊！啲眼泪水真系飙出嚟，唔系讲笑啊！真系。 你自己你痛你唔 开声， 你 搵个。我开声，我第二次开声，喂喂喂，冇用冇用。 喂，男仔做主动咧，其实喺男上女下咧，反而避免咗呢啲咁嘅情况。 唔系，但系有时个女仔中意系女仔喺上边噶嘛。 我都 prefer 佢喺上边，我唔使喐啊嘛。 唔系，我上次就 一发过嚟， 好难嘅，真系难。真系打咩啊？唔系讲笑啊！唔系同埋 打死咗喎。呢啲做咩咧？报应嘅，呢啲系报应，冇错。 真系报应啊！佢真系报应啊！ 要拣个轻磅啲噶啦。 唔系，佢轻唔轻磅唔紧要，因为我觉得女仔肥都系靓嘅，即系佢肥得嚟系好靓嘅一个女仔。但系个问题，个女仔系心急啊，即系个女仔系心急。 个女仔想食快餐啊， 个女仔 等咗好耐。 喂，系你因为好耐都唔得啊？ 唔系、啊，得咗好耐噶咯，即系准备嗰个时间已经喺即系火箭 花 明日黃花嘅時候係咪？ 到呢個火箭升空就差唔多成半個鐘頭嗰個咩過程咯。 我因為你咁耐就係因為你咁耐，所以唔夠硬啊。跟住 唔 係 啊，係咁耐都好硬啊。 你覺得好硬，但佢覺得唔夠硬，會唔會啊？ 藍色之前會最硬嘅。 我話你轉場咩？勁過電轉喎、啊，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勁過電轉嚟轉場，但係佢攞命啊！即係佢真係一隻拔一隻，哇痛到啊！之後即刻唔得啦。 佢真係一埲牆啊，轉得打到轉 痛到即係我咁大個仔，真係俾人搣最痛之外咧，打針最痛，第三下最痛，呢下真係最痛。哇！ 一陣間你未完事啊？咁之後咁點算咧？咁真係完噶咯喎， 縮曬啦，真係未完事啊！未完事 即 係 拜拜噶咯喎！喂，唔好意思啊， 拜拜 我要 拜拜，真係拜拜，唔係講笑啊！第二次有一次咧，就我伙計嚟嗰次，咁咧就我喺澳門，咁、那個嗰陣時做嘢，咁、那個夥計就心急過我啊！我唔知點解個夥計咁心急，個人唔知佢係咪食咗 啲老細啊嘛？ 老細俾錢嘅開心啦， 因為你都要俾錢嘅，都要俾錢佢。咁咧嗰日一翻到去咧，見到夥計喺度切緊雞啦，即係你諗下一個女仔著件嗰啲通花睡衣唔戴薄褸喺度劈緊只雞，咁你諗下佢哥哥我劈雞你食下咁，個波已經飛曬出嚟。我嚇、啊、你劈雞我先，我啱啱先食完麥當勞，你唔使劈雞俾我食噶啦。佢話冇，咁我哋一齊搞下啦咁樣。咁佢搞嘅時候，我話都係唔好搞啦，女都係唔好搞。佢話搞啦，你搞我啦咁。咁到入房搞佢真係，我話俾你聽，一件嘢好攞。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心急得滯未去清廁所，喺間房裏邊佢瘋狂咁放咗十幾個屁，哇臭到我話。我真係即刻軟曬之後拎包萬寶龍出嚟，炒一炒，我食支煙先啊！我唔好意思喎、啊，我點解食支煙先？我當時我話俾你聽，我真係唔敢喺間房度點火，因為我驚嗰度爆炸， 爆炸間房，燒著啲氮氣啊，大佬！ 我真係驚間房爆炸，哇！臭到啊，真係～即係呢啲就係快餐，你唔好咁急食，即係食快餐啦，你真係要慢慢食，即係搞清嗰啲前置後事先。即係你想多屎去屙先啊！即係諗住去放屁就放咩先啊！哇！真係臭到啊！我咁大個仔呢次嘅經歷真係令到我真係不生難忘，真 係。有陣時咧，你喺呢啲環境咧，真係會放多咗屁喎，你唔覺嘅咩？ 覺得啊！我有一次就試過啦。 多咧，你條腰一喐咧，好多時都會。 同埋咧，女仔咧，咁你係擺入去噶嘛？咁但其實你擺入去嘅時候，你係壓迫到佢啲腸噶嘛？你問下 個腸個腹壓增加 咗。你真係會係喐到啲腸噶嘛？咁真係會放得多啲屁喎，唔知點解。 係啊，上次咪係阿師奶，即係阿五十歲嗰陣時，即係大家笠埋張被大被冚過頭嘅時候，我突然間醒咗，咪臭撚聲。 佢 病 一聲啊嘛， 唔係啊，就係冇聲嗰啲先臭啊嘛，病一聲嗰啲先唔臭啊。 我覺得 係啊係啊，大聲嗰啲唔臭嘅。 哇，臭到我成日一見到張皮嚇，係咪夠鐘啊？間時鐘走掉，不如我哋走先。 我覺得點解會放容易放屁咧？就係你將佢哋將啲夾硬推上去，佢扯埋曬啲肉一齊，咁咪容易放屁咯。 唔關事嘅。 你如果老漢推車咁嘅動作咧，相對嚟講，佢個女仔後半身係比較 relaxing 啲，會冇咁易啊嘛。 我話俾你聽，邊個動作最易放屁啊？你試下俾人插屎窟窿嘅，你佢又放屁，屎都爛爛出嚟啦，大哥。唔得，個運動裝置啊，即係你嗰、那個腹壓增加咗，因為性愛裏面嗰、那個即係你個腹壓會增加，因為你嗰個肌肉會收縮㗎嘛，即係令到你個腹壓咪增加咗咯。咁你會放多咗㗎，真係㗎。咁、上次嗰單嘢真係鑊啦，即係哇，真係臭到啊，真係。 喂，屌嗱，如果你同條女搏緊嘢嘅時候，佢突然間放屁，你應該諗住嗌。真係一晚企，下次另一個噶啦。 唔係啊，我接受到㗎。係 啊， 我接受到呢啲係人哋唔想㗎嘛，大佬啊。 屌你老尾，佢下次無端端出嚟都係。 我又想問大隻妹啦，咁你如果你喺呢個過程當中，你想放屁，你會忍啦？ 忍到梗係忍啦，我都唔想啊，但 即係你會傾向忍嘅。 忍， 你唔會好豪情好 wow 咁樣，有佢咁樣本出嚟咁樣。 唔係好難講喎，我個人50-50嘅啫，嗰五十就係臭。另外50就係唔臭，好難講是但邊一樣，我自己都唔想，大家會尷尬。 啱啊！即係你唔想咪放。 忍到梗係忍啦，唔係同埋其實我又覺得唔會好影響，其實你忍到嗰幾秒，跟住之後冇嘢噶啦嘛。啊、即係我就係咁樣啊，即係之後唔會覺得話會冇咗，突然之間好似斷咗啲乜嘢啊，跟住又謝曬個人，唔會噶嘛，即係幾秒 OK 咯，我覺得。 啊 哈！唔係，我又覺得即係你豪情地做呢樣嘢出嚟冇所謂，因為。在性愛的過程當中你可能已經接受到對方很多東西，即是他全個身體任何地方你都可能裸露在你前面的時候，你很多都接受到， 不是應該這樣說的 你对住个熟嘅就梗系豪情啦，你唔熟嗰啲 对住个第一 你人话唔熟，点解你话乜捻嘢都接受到？咁又唔系，如果熟唔熟都会有下一次啩？而家年纪即系 都系讲噶。 喂，而家年纪即系嗱，冇下一次咁咪算数咯，即系都系一次啫，系嘛？如果有下一次 就过啦，俾完就俾你俾督屁毁于你一毁于一笪， 跟住而家就做乜？我同你争唔识 出嚟猛啊！ 原来冇下次就咪督屁， 唔系？ 我觉得都有啲影响。 唔会啩，自己咁凉薄，唔会啩？ 呢个都唔系用凉唔凉薄啦，系咪啊？ 咁啊唔会嘅。 咁话唔好听，如果你话真系间唔中一次嗰啲，但系我同你好乸熟啊，做咩容忍你呢一样嘢？ 即系话人哋凉薄，头先你话啦，喂出嚟嗰阵时咧，嗱我哋啱啱见面啦，嗱出嚟搵嘢食啊，食饭梗系吓，唔好食嗰啲咩蒜蓉啊嗰啲啊， 唔系噶，但系人哋放屁忍唔到噶嘛，我要做好自己啫，要做好自己，唔好食呢啲咁嘅人哋接受，即系人哋放屁，人哋唔算。 你谂下，你同条仔煲紧嘢，突然间濑屎咁样，得唔得？ 濑屎系做呕样。 你每一次做之前，你七日七夜斋戒沐浴噶嘛？ 系啦，濑屎都忍受到，放屁都忍受到，呕就忍受唔到。 哦，都忍，点解呕又唔得咧？ 佢向住你呕啊嘛， 个头都向下啦。 呕啊，真系忍受唔到啊，大佬，呕好耐啦。 打 机 两 次 呕，更加忍受唔到 系 嘛？ 打 机两 呕啊，打完先呕， 打下呕， 打下呕 我突然间又谂起一啲嘢，我好想问，不过我又唔系好知道。我睇咸片咧，有啲叫潮吹，系点样先会有呢个情况出嚟噶？ 我讲过噶咯，呢一个问题，其实呢一个你真系睇多啲嗰啲，即系认认真真性学嗰啲书啊。咁 可唔可以唔认真咁样睇，但系又知道个原理噶？ 话唔系，其实话呢一样嘢咧系会发生嘅，不过咧就唔系喺大部分嘅女性度发生。咁发生嘅原因就因为女性咧喺个阴道入边有一个位，咁咧就系有一个 point 啦。咁嗰個 point 咧，其實喺以前嚟講咧，未退化咧，佢就係有 function 嘅，就會分泌一啲液體出嚟，係大量咁樣分泌，好似男性射精咁樣嘅。咁但係嗰個位咧，其實已經係大部分嘅女性都退化咗噶啦。咁所以點解大部分嘅女性都唔會有呢個情況？咁但係仍然都有人係咁，就因為佢哋未退化。咁而佢哋咧受到呢個性刺激嘅時候咧，咁其實呢個係佢哋高潮嘅表現咯。咁但係其實喺個醫學嚟講就係話其實你有潮吹同你冇潮吹嘅高潮其實唔代表個高潮嘅高低有幾多囉。 即係有潮吹就代表佢已經高潮㗎啦係咪呀？ 嗱我頭先阿 Pony 定係大隻妹Poey講嘅完全正確 100%right, 真係㗎。 我研究好耐啊呢个问题，大佬。 100% 我係性愛專家嚟㗎你粗口專家咋。 係啦喺驗呢、這個子宮頸嘅檢驗裏面咧，咁咧有啲醫生咧就即係戴住手套去做檢查嘅時候咧，佢有一個位置你摸到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有一個前所未有咁興奮嘅性高潮嘅。咁咧嗰、那個位咧有啲人叫 G point， 咁佢嗰個位咧大約喺邊度咧？你一隻手指中指咁長咧，你應該掂到噶啦。咁佢講得啱就係有潮吹同冇潮吹都係有性高潮嘅，一定即係就唔代表個女人有潮吹就係、是、即係冇潮吹就係冇性高潮。咁有啲女人 代表潮吹嘅性高潮係高過冇潮吹嘅性高潮咯。 係佢講得啱。 咪好似佢抹劑啫嘛，係咪？ 唔關事，唔關事，噴劑。唔關事啊，唔關事啊，另外兩樣嘢嚟㗎，另外兩樣嘢嚟㗎，另外。 都話啲。因為你退化咗落嚟，個 organ 退化咗，你明唔明得？ 係啊係啊係啊！ 喂，你唔好再睇咁多嗰啲嗰啲日本嗰啲咧。 大家講大，大隻狗味。 我話俾兩位聽，花哥最多係咩咧？花哥最叻就係鹹濕嘢啦，講粗口啦，打飛機啦，咪呢啲嘢啦，最叻噶啦。 花哥，你係咪真係當嗰啲日本 AV 其實好多嘢都係真？不過吹水嘅啫。 係咪真？係咯。我又覺得有啲好真。 你真唔好信啊！你信少少好啊，大佬。 我話俾你聽，花哥，我自從睇完嗰啲 AV 話食屎係真之後，食屎真之後我就信一隻假啦，屌！哇，唔係話，屌你個食屎啦！ 同埋頭先你講起咧，即係關於呢一樣嘢咧，我都想講啦。可唔可以叫你啲唔該聽你呢個節目嗰啲仔咧，可唔可以唔好再喺性入邊去追求對方要有一個潮吹咧？即係你係咁樣要求對方有一個潮吹，或者希望認為令到對方潮吹係自己啊畢生人最大嘅宏願噶啦咁樣樣。 無謂呢個宏願， 一嚟就無謂啦，二嚟對於女方嚟講好大壓力咯。咁其實呢樣係唔 make sense 嘅，做乜係要追求呢一樣嘢咧？我真係覺得好怪咯。 因為而家日本 本鹹碟 證明自己嘅能力，我真係覺得呢樣先係 好啦， 證明到自己無聊，真係好無聊， 好無聊咯。 有冇 真係超無聊？咁咪就係啲人冇常識咯。咁本身呢件事都唔係咁樣演 嘅，咪就係咯，傻嘅。 而家啲人睇得多鹹帶嘛，我話俾大家聽眾聽，如果啲男士成日都想追求潮吹嘅咧，你嘅女朋友可以點對付佢咧？嗱，女方你聽住啦，你第一時間攞只腳夾住佢個頭。咁之後咧，個頭放得氣你個撲街彈啊，啪一聲，咁就話俾你聽，冇潮吹啊，細佬，咁搞掂啦。 我拼命教剪腳你， 拼命教剪腳，因為我指落佢翻上嚟。因為咧，我話俾大家聽，而家咧香港咧新一輩八十年代出世嘅年輕人咧，係咩教佢哋性愛嘅咧？全部都係啲鹹貼日本妹。我話俾你聽，以前咩係咩咧？龍虎豹火麒麟老爺車，而家就係咩鹹碟啊？咩川上麗奈啊？啊唔係川上麗奈都歐啦，好耐啊川上麗奈。而家係嗰啲叫咩子啊？ 愛田油啊， 愛田油啊，咩中野洋子啊嗰啲咁。即係因為好想年輕人睇得太多鹹碟啊。 所以咪就係話咧，應該咧，各位聽眾唔好聽牛醫生而家護士聽女私密檔案一次聽。 走啦喎個節目， 乜女嘅私密檔案執咗啦？ 執咗㗎啦。 點解執㗎？ 哎呀，你要问翻两个女士， 呢啲唔系叫执咗，呢啲叫做呢啲叫储紧嘢，我唔储嘢又点讲嘢啱啱？ 咁系，因为我都有咁嘅问题嘅，有时真系噶，你录得耐咧，同嗰个对方咧冇一个嘅即系少咗一个冲突咧，或者少一个冲击，又冇咩录噶啦 嘛。咁所以咪就系话，我唔想系做到个节目系咁难，我一定系要做到最 perfect， 我先会开咯。 啱， 高手啊， 高手，高手， 唔怪人哋高过我哋。 唔系人哋高过我哋，系应该 系，无论系个高度同埋 download， 你哋可以帮帮手嘅。 可以帮帮手 可以介下啲仔俾我哋嘅。 嗱，冇错，你介多啲仔俾我哋嘅时候咧，咁我多啲 experience 啊，多啲 experience。可以多啲感受，多啲感受，多啲分享啊，系咪？我哋 我 有咁 一致， 系咪？唔系，我哋由而家开始熄机啦，冇听。 好，唔系我哋下次揾埋牛医生同埋阿 爷爷冇嚟啊。 我啲牛医生 好低，我哋嗰个节目嚟听 教学过程 啊，好型啊！呢个牛医生而家会算命吧？ 都好。 我摆到明就系趁牛医生唔喺度踩晒场噶啦，而家摆到明就系先入位后踩场。 喂，同埋 咧 都 系咁， 点解要先扭？定系喂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呢个九户？我咧听过你好多个好多，其实基本上三个集都听晒。 多谢。 我对你有少少感觉就系话，喂，其实咧你后生嗰阵系咪俾啲女呃过啫？点解你觉得啲女仔咧？你做乜你觉得啲女人咧同你一齐就唔系应该咁讲，全世界嘅女人。你俾我感覺就係你覺得全世界女人淨係貪錢、貪慕虛榮，冇個好。 同埋我覺得你同阿牛醫生都係咁啦。試完咧，我就其實冇集集聽你哋嘅，我自己就係聽過半集啫。聽完半集我頂唔撚順，跟住我都係熄機。 好老實啊！呢、這個真係 好老實。 受過創傷，俾啲女點樣君過啊？ 我 呃過錢啫。 我想繼續聽落去啦，因為我覺得係唔夠去尊重女仔啊。 即系我哋俾女呃得多啊！ 有时我都播噶， 系啊，即系有少少唔尊重女性咯。你觉得点睇咧？对于呢个指责， 嗱我对于呢个指责，第一 唔系我唔系指责，首先我唔系指责，我要澄清，我系好奇，因为我。因为我绝对相信呢个世界，我唔系你口中嘅嗰一个女仔， 我哋两个都明唔系咯， 我哋 两 个都 系 啦， 明白 系咯，咁可以继续讲。 好，我讲一讲先。嗱，第一，识得我， 佢请咗我哋做嘉宾， 唔系我请咗嘉宾，但系 我要我而家 过完 啦。 今集我节目到此 系啦，拜拜。 喂，好， 你快啲答埋你啲问题 先 啦。 因为嗰个情况就系我识嘅女仔好多都系即系俾佢呃个钱啦，受咗伤害啦，譬如即系俾人呃几皮嘢啊，或者系即系同人即系。在个关系里面不单止呃钱呃感情啊搞到自己周身危很多这些环境都试过。咁但係真实的情况里面我认识的女性朋友即係我而家储到一班女性朋友咁对我的即係态度亦都唔係咁因为我对女仔其实几有礼貌同埋一个好gentleman 嘅人嚟嘅。咁譬如阿妹啦咁虽然阿妹前排录完音之后嬲咗咁呢排又即係OK 啦，或者翻去食嘢啊，之前 真嬲你噶？喂，其实你系讲笑嬲啊，定还是真嬲？ 佢讲 唔 嬲， 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嬲。如果我系佢嘅话咧，我会当呢两条傻佬谋你一条咁样咧，即系 我 会觉得你 完全听唔明你讲嘅嘢咯。之前冇听得晒边个，我可唔可以 唔好 听 你阿 明嘅嘢 得唔得？ 佢之前就真系即系假嬲嘅，即系都嬲，而一排就 OK 咁。其实对女仔朋友嘅角度嚟睇，我系一个好好嘅标准男朋友嚟。 嚟嘅。譬如 边有人咁样赞自己噶？ 你问下我老婆啦。 我俾呢个场合啊嘛，俾佢赞啦。 系，你问下我老婆啊，即系一个标准嘅老公，标准嘅男朋友，但系。即係喺因為我哋要即係講節目嘅時候講一啲好 extreme 嘅例子先可以吸引到人聽。咁我哋講出嚟嘅例子或者我哋嘅感受好 extreme 嘅，因為有啲嘅例子我哋係接觸過係俾人呃到好透嘅。譬如我試過同一個女仔一齊，但係又試過俾佢搬曬屋企啲嘢走啦，之後又借埋大耳窿啦，咁嗰啲咁嘅環境。 哦，即係未搬屋之前咁樣。 未搬屋之前㗎啦。咁、試過同佢一齊，咪佢咪攞你個地。 嗰個咪日本妹啊？ 唔係日本妹，日本妹重金啦，日本妹就即係同日本妹一齊又爭啲命都冇啦，直頭。即係佢。 你都係為閪死為閪。 唔係佢唔係為閪死，咁直頭搞生意嘅時候揾你過台，即係揾你上一台喺澳門。而家講緊嘅係同人有錢人瓜葛，你係攞條命出嚟做抵押嗰啲咯。即係你係真係。即係要付出嘅係你嘅生命咯。 我明白，但其實我又會覺得，其實不論男性定係女性，其實都有受過傷害嘅時候，即係都有俾人點到阿媽都唔記得點到透曬陀陀令，為坤完呢樣坤嗰樣，咁我覺得係男性女性都係會有呢一個情況咯。咁又唔係話。即一定是會女性是會即去坤男人坤得金啲啊，咁我又未必係咁樣咯。 唔係有啲女人，有啲男人都坤，女人坤得好金噶。 我聽到有少少。 大佬，即係出錢出力出埋條命出埋個身體。 係有啲人。 啊，但係只妹同阿 Poey 咧喺呢個感情上咧創創傷傷都仲有劇。仲有啲盼望喎、 啊，唔係，逢係感情創傷，人一定對感情有盼望㗎，真㗎。 咁你咧？ 我對而家都有，但我唔講出嚟。但有係好輕微嘅一點嘅，即係喺遠方嘅星星一樣，即係你係盼望嗰一點。 我都道門已經閂埋啦，咁樣。 但係仲望緊嘅，都仲有期盼嘅對愛情，仲、有嘅真嘅。 你對條女個閪有期盼啫，你唔係對愛情有期盼。 唔係對愛對條女個性其實冇乜期盼嘅，而家乜都見過曬 屌。嗰啲期盼係俾錢啦，專業噶嘛。 專業啲嗰啲。 咁又係。 咁 你仲冇？喂，不如咁啊，你仲有冇要為自己辯護下 咁樣啊？冇啊！冇啊！冇啊！ 其實我想回應翻，即係聽到你咁講翻，咁其實我都會開心啲，即係我會知道，原來即係雖然係咁，即係雖然就係話，其實我覺得無論你嘅表面或者你平日去你嘅社交啊，你點樣 gentleman 啊，但係如果我覺得一個男人佢個心入邊係真係真心唔尊重女性，或者係將女性覺得女性等於一個閪閪等於女性講完啦咁，即係我覺得咁樣嘅話，我就。就算佢表面係幾 gentleman 我都覺得有問題咯。 佢咪打緊我死啦咁我。 我想講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女性唔係發泄工具，第一，女性唔係性嘅發泄工具。性 男性都可以嘅。 唔係性係一個過程，係一個伴侶之間嘅交流，係一個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嘅 interaction 嚟嘅。嗱，我哋而家好多男仔同女仔都覺得性。即是一個嘅發泄，我想同大家講一樣。 喂，我其實覺得冇問題喎，你可以喺個發泄裏面慢慢轉化成一個過程啊，唔係你一開始就話喂， 即係發泄就發泄冇問題，但係如果係話你揾我發泄時，我可以揾你發泄嘅，咁就冇問題咯。但如果一味大佬我去服侍你，你老闆你攤曬喺度，成條死魚咁喺度，我喺度招呼你，大佬我收你錢啊，而家即係明唔明啊？咁你呢啲嘢其實真係 OK， 我幫你時你幫我，咁大家 fair 掉咯。 即係呢個係一個交流過程，因為而家好多年青男女都覺得係一個服侍對象。嗱，我識一啲年青男女真嘅，咪講笑。就要男仔一系服侍女仔，一系女仔服侍男仔。尤其好多男仔都覺得一樣嘢係即係必然嘅，就係話，喂條女服侍係應該嘅，條女吹簫係應該嘅，呢啲唔係應該嘅，亦都唔係必然嘅。我話俾大家聽一樣嘢，大家年青男女聽緊嘅聽眾，性係一個互相尊重、互相享受嘅過程。一樣嘢你做完，希望你做一樣嘢，你希望人哋做嗰樣嘢之前，我想問下大家，你會唔會同人做嗰樣嘢先？如果你會，你先叫人做。即係我要講呢樣嘢。即係你對幫你搬出嘅時候，你咪幫奶氣。即係呢個係一個對等嘅過程嚟㗎。如果你覺得你接受唔到嘅，唔好叫人做咯。我覺得。 喂，但係唔係喎？班喺某啲情況唔 work 喎。如果你例如佢叫我拿支假狗幫佢光膠嘅，跟住佢又要光膠我，坐喺度戇鳩喎，大佬，你咪話 咩 啊，大佬？ 唔係佢插完你，佢唔插佢啊，大佬。 你唔可以走去同我講，喂，我俾你嘅喎，嗱，擘開埋俾你啦，你自己唔玩啫喎，不如你俾我玩下嚟。 你準備支電光炮插落佢屎窟窿嗰度，你準備個炮仗一插佢點火行開啊！我一時間咁做啦，好，你擰轉背脊先啦，插個派上去啊！ 所以某啲嘢真係撈爛一概嚟講，不過 anyway 啦，咁我知道即係其實 OK， 咁每個節目有唔同嘅節目嘅取向，咁有多啲聲音，咁其實都係好嘅。 多謝 我最後個總結真係，希望聽啊，唔～ 唔好再即系以后唔好再将嗰啲 A V 系一个蓝本咁玩，即系咁做，即系蓝本。 A V 嗰啲系戏嚟嘅，大家啲年轻人唔好觉得嗰啲系坚嘢啊。 這個、是啦，即系等同于呢个嘅咩色戒套嘢咧，咪有个动作咧。老实讲，某一个动作咧，若是你系唔够长的话，你都几难玩咧。你记得边个动作啊？ 系咪两个瞓喺度背对背？两 个个男仔喺个女仔嘅后面，两个向打得身向住同一个方位咧，嗰、那个动作咧。咁即系咯。咁如果你话当啲戏系即系当啲戏系讲真嘅时候，咁你咪自己试下翻同条女玩下玩唔玩到咯。咁你如果你因为唔够长玩唔到嘅，你就唔好怪条女玩唔到 A V 嗰啲嘢。呢啲 fair 啫， 嗰啲咩龙舟挂鼓啊嗰啲咧，喂，我好爱噶， 唔关事啊，喂，即系即系总之吓系咯，唔同嘅人，即系一系又沟通咗先咯， 系咯， 最紧要沟通咯，你唔好单方面自己， 系咯， 好难讲呢啲真系，最 紧 要沟通多，我真系觉得咧系沟通好好紧要，因为。唉，唔知啊！而家香港啲人咧又唔系好讲嘢啊，又唔够胆讲，一系唔敢讲，一系就唔讲咁样咧，沟通唔到，大家唔知道对方，净系估咯，跟住就系估，估唔中咁嗰下嘢， 估唔中，大家 估唔 低都估唔中喎，唔知点解？ 我觉得沟通就好重要喎，最紧要问咯。教你知啦，香港啲性教育不嬲都好废噶嘛。总之 A V 就系， 你算吧啦，牛医生讲到时呢个节目就讲性教育， 唔系我好中意听啊。 我中意睇多啲喎， 啲漏 讲完，总之 A V 唔系一个蓝 本啊。咁有冇咩蓝本咧？譬如你话 A V 唔应该睇，咁有冇啲咩例子可以？我哋欣赏下 就。唔系唔该睇嘅，佢哋唔系啱晒，唔好觉得个个女仔哇，原来哇咁样一定令到个女仔哇正啊正啊正， 即系可以睇，但系唔好抄。 系啦， 阿大正妹讲得啱，所以我哋唔应该净系睇日本嘅，要睇埋欧美嘅。中国嘅要睇，越南嘅都唔好放过。总之全球性咁睇。 另一方面，实战呢个方面咧都系唔少啦。实战嗰， 你唔好斋睇啊！ 我自己本人几中意睇呢啲噶，我真系中意嘅。但系系咯，中意睇又唔同啊嘛，系咪先？ 你咪中意边个？有冇话睇边个男优啊？有啲咩朱古力啊？有啲咩咩有个金欧爪、 啊？我介绍一个俾你睇啊！呢、這个系咪啊？大正， 介绍你过过嚟啊！我 一个叫 Angel Black， 你唔好介绍啦，摆上 网。我摆上网俾你睇，因为叫 Angel Black 嘅导演，我系好中意呢个小电影导演，用菲林拍摄，永远场景女角一流，靓到不得了。Angel Black 系拍咩噶？ 拍四仔咯。你都好出名 ，Angel Black。 一于咁话咧，寄过嚟俾我。 哦，呢个咁啊，呢个 正片啊，嗰套片就真系 私底下过嚟， 使咩要高清添啊？有， 喂，最好唔错，喂，应该未有啊嘛？喂，有时有啊，唔错啊，高清。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我哋今日嘅录音时间又系咁多，多谢两位女士， 多谢晒靓女，多谢晒靓女，咁啊，拜拜啊，各位， 拜拜。 拜拜。